千载难遇此僧团。关于闲公老和尚和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四人一起在桐柏山塔院寺结庐共修的那段往事，为了不致湮灭无闻，默学借此为之专录一篇。闲公生前曾对默学说起许多海默法师的事迹，但说起体光法师之时，因为闲公习惯称印玄，而默学惭愧，当初并不知道体老的法名叫印玄，一直到去年正月才从闲公生前留下的视频中得知。若非那些有心的大德们拍摄下这些宝贵的视频资料，那么这段堪称传奇的公案也只能随着闲公的西去而就此埋没了。海默法师长闲公四岁，闲公习惯称其为大黑老和尚。其俗家姓方，祖上是南阳巨富，早年父母双亡，是祖母把他养大的。他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做过国民党三十军参谋长。最初不信佛，曾拆毁一座寺院做学校。一次在朋友家借宿，信手取楞严经阅览，顿觉有悟，于是忏悔前非，将寺院重新修复归还。不久即入桐柏山立传结宫，闲公的师伯，当时禅门有南虚云北传结之誉，出家了。民国二十六年，大黑老和尚的祖母去世了，为报祖母大恩，他结庐守墓三年，每日诵经念佛给祖母回向。2008年秋，闲公对默学讲起大黑老和尚为祖母守墓之事，还是满含热泪地赞叹说，大黑老和尚的孝心，那真是感天动地呀。我估计他应该是在守墓念佛的三年中就开悟了。1964年，大黑老和尚住锡宜阳县灵山寺，从此摒弃万缘，于寺后掘出一个土洞，自号大黑窑，居洞内精进念佛，曾两度感得弥陀放光，预示他往生之期。1968年9月23日，大黑老和尚告别众弟子，往生西方。闲公往生前的四个月，给南阳的居士们讲起当年结庐共修的往事时，还赞叹道，大黑老和尚好辩才，什么经都会讲，甚至清晰地记得大黑老和尚爱吃煎饼。在场的刘居士问闲公说，你讲过经没有？闲公笑着说，我只会种地干活，啥经都没学过，就会念阿弥陀佛。海源法师比闲公小四岁，俗家姓张，唐河县大河屯乡张楼村人。自幼受其姑母影响，很小就立定了弘传佛法的志向。13岁 李太白顶云台寺传载法师批替。16岁至武汉归元寺受具足戒。民国33年春，海元法师40岁，下桐柏山到北京参学，一去50余年，再未归来。元师曾在弥勒院和广济寺常住，所遭磨难，于此不忍详说了。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委派海元法师到灵光寺守护佛牙舍利塔，当时的整个西山还是破败不堪，了无人迹。75岁的海元法师在此孤身守塔，自劳自食，朝禅暮静，精进不懈。1999年腊月，海元法师安详逝迹，众弟子感念师恩，祝其圣像供奉寺内。慕名到寺院瞻仰者，至今络绎不绝。提到海元法师，贤公极力赞叹道：海元修行，那不是一般的精进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会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听王春生老居士说起，海元法师给贤公写了几十年的信，贤公收到信后都会找王居士念给他听。文革后，还是因为海元法师在来信中及时告知了宗教政策的走向，来佛寺才得以及时重建。体光法师俗家姓袁，河南项城人，生于民国13年4月。14岁只身入唐河县黑龙镇的法山，离普化寺海山法师批替。贤公并未说清当初四人结庐的准确时间，但是墨学从几人的年谱推算得出，大约应是在民国29年到32年之间。因为在民国29年之前，体光法师尚未出家，大黑老和尚正在为祖母守墓。而在民国33年春，海元法师就此去了北京，再不曾回到桐柏山常住。据体光法师的年谱记载，体老19岁赴湖北武汉宝通寺受具足戒之后，竟赴灵岩山参拜印光大师舍利，并在道场常住数年。随后提老投云门寺追随虚云老和尚习定参禅，亲历了云门事变。当提老去探望虚云老和尚伤势之时，老和尚赠记一首，催促他马上离开。记曰：这个阿师迥不同，灰头土脸变差尘，或汤炉炭常游戏，披毛戴角随转轮，臭气熏天人难尽，三界内外觅无踪。若问行年经几许，非色非空非古今。而当时的体光法师年仅27岁。墨学听唐河县普化讲寺的住持如真法师说起，体光法师离开云门寺之后， 回到桐柏山塔院寺住了将近两年。再后来，应是一直在云居山真如寺常住了。但是我们听贤公讲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往事，推断在此十年中，提老应该是回过桐柏山。贤公说，红卫兵让胤玄站在长板凳上，脖子里挂了一个小磨盘，谁知道胤玄人家会功夫，在板凳上扎着马步纹丝不动。有个红卫兵用脚去踢板凳，结果怎么踢也踢不动，他就叫来好多人一起踢，板凳倒了，红卫兵也跟着倒下一大片。再看胤玄，还是扎着马步，稳稳当当站在地上。这些红卫兵吓坏了，再也不敢逗他了。还听如真法师说起，体光法师在80年代曾经多次回桐柏山探望当年的道友。1990年起，体光法师住持青源山，光复祖师道场，直至圆寂。众弟子将其法体装缸葬于弘济禅师塔旁。本焕老法师赞叹体老曰，体光禅师少时出家，童真入道，直持境界，饱参实学，中兴清源祖庭，续延百丈家风，安丹接种，道风远播，度众无数，实乃僧人之楷模也。体光法师圆寂之后，其弟子门人为报师恩，发心在桐柏山将体老的指甲和头发建塔供奉。贤公欢喜赞叹，遂亲赴塔院寺为其选址。2011年11月12日，体光法师设立塔与塔院寺落成。墨学曾有幸听体老的高足演寺法师说起，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有些不尽人意，也许是得老和尚加持吧，结果又选到老和尚当年住茅棚这个地方了，大家都很满意。海默法师修学禅宗和法相为实，海源法师禅静双修，体光法师专修禅宗，海贤老和尚专修净土。四位老人家各自修学不同的法门，却能在一起共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和合僧团，最终又个个成就非凡，实为古今稀有。墨学窃自以为，贤公四人结庐共修这段公案，将来有载入中国佛教史的必要，难以感佩之情，借此为之一赞。五内潮涌，泪潸然，新竹贤公思当年，丈夫未断生死路，辞亲出家入深山，塔院结庐尊六合，得名真堪万古传。宗门教下原无碍，净土法相宁非禅。因何百说闲不厌，千载难遇此僧团。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如来摄教，随时逐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持华严经者，若自是诸佛根本法轮，而小视诸经，不亦狂乎？持法华经者，若自是一乘，而浪言于经讲成佛，皆不圆满，不亦妄乎？持楞严经者，若云唯此经能开智慧，而余皆不能，不亦愚乎？持金刚经者，若云唯此经觉相超宗，能速登佛地，而余皆不能，不亦痴乎？持无量寿经者，若云唯此经为如来正说第一经，而愚者皆不能了脱生死，不亦大谬乎？有贤者为和合二圣寒山与拾得作诗赞曰：和气乃众和，和心则是和，是人能和合，快活乐如何？回首贤公四人结庐共修这段公案，让我们不难看出，四老修行不同法门，而能各自有成，早已是势在必然，理所当然。农历四月十四日，此文已经作出，墨学和印智法师再登桐柏山，到石盘莲花寺拜访年已八十高龄的上印下增尼师，想从老人家口中了解一些贤公生前的事迹，但是非常遗憾，印增法师虽是和贤公认识多年，但却讲不出比较具体的事例，只是不住口地连声赞叹贤公的种种美德。我们准备离开前，走进大殿再次参拜，却无意中发现了大殿中供奉着贤公的剃度恩师传戒公和贤公的师爷上真下空老上人的德相。看到二位高僧的德相，却猛然唤起我一段淡忘的记忆。2008年冬，贤公在千佛寺曾经和墨学讲起真空上人的一些修行故事，还说起他曾经与大黑老和尚一同步行到北京，迎请师公真空上人的灵骨回桐柏山塔院寺建塔安葬的动人往事，只是没有说清是在哪一年。墨学后来查证得知，真空上人在清末民初堪称禅门硕德，晚年应北方诸弟子祈请，常住北京弥勒院，与南方的高明寺和金山寺遥相呼应。当时禅客皆知，南有高明金山，北有弥勒禅院。1952年，真空上人入定十四天后端坐而祭，墨学到塔院寺寻访，确实看到了真空上人的舍利塔。之后墨学又翻看了大黑老和尚的年谱，确实记载有1954年大黑老和尚去北京迎请真空上人灵骨之事，只是没有提到贤公。 墨学与印智法师又专赴北京，拜访海元老和尚的传法门人上演下道法师。听演道法师说起，当年海元法师也曾参与护送真空上人灵骨回桐柏山，于是墨学乘此因缘将此事增补于此。